店左侧，电话是18010401008 5139-5080。天津店的地址是天津市南开区鞍山西道丰和东园二号楼三单元505室。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1073，AM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集千秋中医所长，汇万古养生之法，扬天地正气弘德，创健康长寿之理。自然孕育生命，生命源于自然，我们按照自然法则的真理得以生存。从现在开始，从我们自身开始，遵从自然健康法则，未病先防，以病防变的真理，认真呵护自己。生命由天赋，健康需有礼，健康有礼，造福百姓人家，健康有礼，有礼的健康。欢迎收听实用养生方法分享栏目《健康有礼》。 就是我之前说呢，哪块扎个口子，怎么知道那块扎了？那块疼，一看啊出血了，那大脑就调动血小板去把它堵上，这叫自调。 自调，自稳啊。 自稳， 嗯， 自愈。 嗯， 自愈本能。 对， 你还知道哪块有病吗？ 就是 紊乱了，还知道自己去自调去吗？他能平衡吗？ 这信息发不出去了哈， 他调动不了， 调动不了， 人家不听他指挥， 哦， 人家也不告诉他我哪块出事了， 哎，知道呢哈， 你不知道啊，这个高位截瘫， 嗯， 那下半身。就是没有神经了， 对， 整个神经系统回家了，血没了，血啥时候丢就不知道，他神经吧他传不回来， 嗯， 传不到大脑这个司令部， 嗯， 就是这个总开关总司令吧， 那就失常了， 失常不知道哪块出问题，但是他有个监视系统，哪块出问题了他到那块儿就把那块儿消灭了， 防止叛乱的。 你不能暴动，你不能鼓包，不能失衡。我说永远活着，永远活着，地球就爆炸了， 对， 装不下了。他就是活个100来岁， 这也是自然规律。 自然规律，细胞也是，它多长时间？解掉了，他自愈本能，自为本能，自调本能，自我调节， 出动了， 相互转换， 意志， 相互调节， 嗯， 最后自我调节，他就平衡的，是调平衡的， 嗯， 问题是调啥平衡，这个不知道啊，那我这么一讲，大家就知道了，调阴阳，调带。平衡了，没病害死人呢，那他不就自然就长寿了吗？ 对， 说人老了，啥叫老了？一看满脸是褶子，一看秃顶， 老态龙钟啊， 头发全白了， 嗯， 是秃顶， 嗯， 一看牙掉了， 嗯， 眼睛全花了， 老眼会花， 体力没了， 嗯， 人家小孩你说坐一会儿不坐了，蹬蹬蹬一个劲儿跑， 那精神头足啊， 足 啊， 老年人说你活动活动， 就是 不动弹， 嗯，也不爱说话了， 老了。

什么叫传统啊？就流传下来的有统治作用的哈、啊，统呢就代表这个一致的、有规则的、有秩序的。 对呀、 啊，哦， 管理吗？ 对， 你下边都乱套了， 统管哈、 啊，统管呢？ 对对， 传统啊， 嗯， 你都乱套了，咋管呢？这个社会呢，它不能出病，细胞不能出病，司令部不能出病， 嗯， 这个体制不能出病，它一旦出病，整个机体就紊乱。用在我们人身上呢？就是整体机能，身体小宇宙不能紊乱，用在这个社会上呢，这个社会机能不能紊乱，这个社会的细胞不能紊乱，就是说回归自然。啥是回归自然？那传统文化就是自然， 对， 那是几千年总结出来的。 嗯， 你今天文化你多科学你代替不了。 那有一句话叫不听老人言哈，吃亏在眼前。这个传统文化就是老人言， 老人总结的。 对， 老人 早就总结出来了， 不是为骗子子孙孙总结一套谎话， 对、 啊，总结一套骗人的理论，骗子子孙孙的理论，古人没这样，没那么缺德， 嗯， 所以他这个《道德经》也好啊，《弟子规》也好啊，《三字经》也好啊，都教人向善。 就是嘛，你看《道德经》有个道哈，《弟子规》有个规， 规范 一种法则的体现哈、 哎嗯。你的行为 就是 遵循这个法则、 嗯， 遵循这个规律， 嗯，这万物的平衡。 所以我们呢，你要不遵循这个传统文化，就没有道德了；没有道德了，就没有法则了；没有法则了，就没有规律了。 各种病就来了哈， 就来了 啊！ 今天病多和这一些都有一定的关系。 对， 就这种状态，说想长寿，一身的病，那么呢，这个治未病，某种程度上， 嗯， 由小到大， 对， 由个体 由浅入深 到整体， 对， 就说呢，要都得和谐， 对， 都得平衡， 嗯， 才能健康，才能长寿， 嗯， 不然的话，老了一身的病， 不仅是自己，也给家人、给社会啊，都带来负担， 然后又无奈， 嗯， 无助， 嗯， 没招，就得挺着。哪天停死哪天算，那不就有问题了。那么咱们呢讲治未病，就说也是由外及内，由小及大，由表及里，就把它这个分析 透彻啊， 分析透彻， 嗯， 让大家呢意识到，我要想长寿，我怎么才能长寿？从我的内里、内部、内因，我怎么平衡？从我们的精神状态、神经系统， 嗯， 我怎么调理平衡？ 对， 从我的免疫系统，我怎么平衡？你都不平衡，你咋长寿啊？得明白。然后呢，我的行为，我怎么平衡？ 方方面面、 啊。方方面面呢，我们得做好事，做善事啊。 嗯。 得让这个社会和谐呀、 嗯。 社会不和谐了，你个体你想和谐，和谐不了。 嗯。 你净生气的事儿。 不能自保哈。 你个人要出问题，那你这家庭，那也完了。 这也是相互影响的。 都是。 相互转化的哈。 对。 一样的道理哈。 对。 嗯。 这个长寿。它不是单一的得到一种什么秘方， 嗯， 什么一种灵丹妙药就把这个长寿解决了， 嗯， 这个不是， 嗯， 它也是综合的， 也是综合， 综合因素，嗯， 全面的， 全面的综合因素， 嗯， 但主要呢还是两个方面， 哦， 一个是外因， 嗯， 那刚才咱说的呢，就是多做好事，多做善事， 嗯， 多做好事，多做善事，这个心里就快乐。 嗯， 心里快乐就平衡， 就调打啊， 就平衡 舒畅， 整个生理功能它平衡， 嗯， 平衡就没病， 对， 没病就长寿， 嗯， 所以它不取决于什么一个药能解决，所以这个做善事，过去古人讲五福临门， 哦， 一月寿， 嗯， 二月康，这个要想长寿必须得健康， 对， 你不健康，你得病不就死了吗？ 就是， 三月德， 嗯， 这个德，为什么说它是一福？因为德就是做好事、做善事，做好事、做善事就是快乐。 对， 我们最终啊，有人就以为就是赚了钱就快乐， 嗯， 有人就以为当了官就快乐。其实，这个世界上什么事它都有法则。 对， 这个法则就是给予，就是施舍。 嗯， 就是做好事，这个就快乐，所以这个五福临门，这个三月德就是积德， 嗯， 能让我们长寿，你让我们快乐，让我们长寿， 对， 整天不快乐， 嗯， 整天不快乐，那生理功能能平衡吗？

常年的植物人，他只要有这口气在，他就不烂。 对，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正气死了， 对， 邪就可干了，邪就能进来了，立刻就进来了。 正气消亡了哈。 对，你看这自然现象很神。 哎呦， 十个小时就能繁殖成100万， 这是指一个啊？ 一个，那十个小时100万，那这100万在十个小时能繁殖多少？ 而且他不可能，尽量想一下，如果我们采取一些什么特殊的方法或者手段，把人体的这个有益菌呢全部清理掉、清除了，那我们一天也生存它。 对，就这件事儿。最后光成骨头了，就从这个一点来说，我们怎么能长寿？这个外因，我们多做善事，多做好事，自己，我们老往体内得阳，补阳气，老补有益菌，天天补，天天征兵，这个阳呢和阴是。双歧杆菌不老，怎么会有老年双歧杆菌呢？ 对呀，怎么会有这种称呼呢？ 就是那小孩刚出生叫婴儿双歧杆菌，不断的 必要及时的补充哈。 对呀， 更新。 那我们现在明白了这个道理，明白这个道理呢，我们的阴体细胞不断的在成长。受伤害了，你疼的原因就是你那个神经细胞，你一生气它就不平衡了，它得告诉你大脑，你胃 求助了哈， 求助，就是这个阳气跟这个阴气，我们的身体不阴吗？它俩就相互调节了，然后就相互转换。在几千年前就把这机理说透了，他俩是相互转化的啊，孤阴不生，独阳不长，人体内啊，先它就等于四， 自然法则，这是哈， 它是法则，它就是定数， 对， 这个定数呢不是你用药能改变了的，调节了的。这个阳，他俩就这么相互转化， 相互抑制。 这个不用担心过量的问题哈，不存在 这个问题。它不存在过量。 嗯，因为人体每 5618134356181343，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锦芳路1号院旭辉奥都小区7号楼。 阴不老只能靠阳来调，没有第二法则。 这个科学家呀一直在探索这个基因的密码哈。 但是最终得出一个结论出来，原因很多很多，但是最终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凡是长长寿，但是广西这个老人吧，他并没有补双歧杆菌。 对， 那但是他那个体内为什么双歧杆菌就多，他就肠胃炎，伤了阳气就好不了了。他那个地方吧，老人平时不大鱼大肉，就是粗茶淡饭。这个粗茶淡饭恰恰是说双歧因子，有的企业哈、说这个是双歧因子，双歧因子就是双歧杆菌，这个不对。但是你吃双歧因进来，它还不敢进来呀。我们长长久久，这就叫长寿。长长久久就长寿。 对呀、 然后对内部呢，它俩在相互转化。这就叫长寿吗？ 有活力有规律哈。 对呀、可是你要不懂这些呢，病菌病毒进来了，你用的是抗生素，病菌病毒产生抗能进来了，阳气再伤了，阴又调不了了，阴调不了了，阴阳失衡了， 对， 那还能长寿吗？ 对，然后整天在这个情绪 钱多挣钱没毛病，问题是挣了钱干啥？挣了钱，如果是花天酒地上澳门赌博，他一旦要输了，他的心有，你就抽烟是吧？你就吃抗生素，你信不信？你都伤阳气，都伤正气， 这是个必然，也是个规律哈。 对呀、只是你不懂，你无知，无知不懂。那叫愚昧、愚蠢，不懂啊，是无知。 对， 无知者无畏，啥都敢干，和伤天害理的事儿也敢干。 对， 说想长寿，你首先是智者，那么呢还要这个仁者。仁者，什么是仁者？仁义的仁，就是呢，尽做好。 预防为第三，治疗为末。那养生第一，养啥呀？是打打太极拳，早上做做晨练，那只是次要的，也活100多岁，一生病。 活出质量来哈， 对， 不仅要长寿，还要活得好，像植物人似的哈。你即便活100年， 没用啊。 先见啊， 对，先见就是人家几千年呐、总结出来的。老祖宗哪有净编瞎话？哪有啊？就是他每留下的话呀，是不是？那积德积寿吗？积德就是积寿吗？那我们就多做点好事呗。这个道理吧，说一说，是不是就都很浅显、很明显了？ 就是。 必须是这样， 这理论必须得结合实践啊！ 这个实践，这个是来证明你理论的。 对， 这个实践出真知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减少。这可是在40多岁的时候，把那手插在头发里头，搁手压一夹，那黑乎乎的， 掉头发， 掉头发，掉发呀，脱发呀。那时候我就。 延缓了哈， 延缓，衰老可以延缓，就是说，就平时多注点意，但是你要掌握规则了呢，你头发就行， 体现， 不用看别的，这不也说话快70了吗？ 就是啊， 那一样70的人，他可能多数人头发不如我的头发好，那我现在。 人体真是非常奇妙啊， 奇妙， 有些我们可能无法了解的，还没有发现的， 不自知吗？ 对对对， 当你自知的时候，这问题就好了， 就是 当你你能说他马上明天再过2年就不行了吗？ 健康不健康啊，从方方面面都能看得出来。 再一个呢就是眼睛。这个 一店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锦芳路1号院旭辉奥都小区17门底商，电话010-5618-134。今天的养生方法分享栏目《健康有礼》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